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这个上午，严君玉见识了太子这个位置能忙到什么程度。因为是待圣上设礼正式，所以太子就坐在明正殿。圣上卧病多日，奏章堆了一叠，太子要全部看过一遍，实在要紧的才送去永乾宫，由圣上亲自定夺，余下的都要自己处理。这事儿既重要又微妙，哪些事该交给圣上来裁夺，哪些事太子可以自己独断，是个棘手问题。太子送去永乾宫的奏章多了，打扰圣上养病不说，也显得太子软弱没有能力。但是太子要是一手独断，未免太不把圣上放在眼里。能送到明正殿的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事，做错一件，牵涉的人都难以计数。但是太子神色平静地坐在案后，奏章流水般看过，他手上的朱砂笔笔走龙蛇，毫不停顿，再棘手的事儿也不过略皱一皱眉头罢了。这里不是东宫，规矩严得很，太子坐着，其他人都得站着，只有荣浩因为要协同处理政事，搬了个墩子坐在太子右手侧。所有的奏章他先过一遍，所谓单殿执笔辅君王也不过如此，天下文人的理想也就是这个了。但这差事实在不轻松，严君玉站在太子身后，清晰看见荣浩的额头上沁出汗来，他向来嬉笑怒骂狐狸一样，这时候倒显得可怜了。太子也看出来了，荣浩看得慢，他就有了空当，抬起头来扫了荣浩一眼。 这就吃力了， 当初没学过这个。 荣浩苦笑，太子应了一声，也没说什么，看了看他新递上来的一本奏折，皱起眉。 户部这本写错了。 荣浩接过去看了看，不明所以。 怎么说？ 庆州粮库原是建国时为军需所设，名义上和户部是上下级关系，其实不受户部调度。去年冬天，户部从庆州借了粮食赈灾，这一项是要还回庆州库中的，不然兵部就吃了亏。这不怪你，你原不懂这些事。 太子道公正，不怪荣浩，却没轻松放过这事儿。 户部官员呢？ 在殿外等宣呢，太子爷。 户部的官员是个胖胖的文官，穿着三品的孔雀官服，听见宣他进殿，连忙跑了进来，跪倒便拜，连声告罪，说是户部新任的官员犯了错，一边说一边磕头求饶，样子是极恭敬的。太子也不听他解释，头也不抬，直接把奏章扔了下去。 再有下次，本宫就扒了你这身官服。 眼看的官员连忙捡起奏章，一面谢恩一面下去了。严君玉身边的敖记冷笑了一声。 看到没，圣上人好，下面的官员就这么大胆，当着太子面还敢浑水摸鱼。看他那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真是别人搞的鬼呢。 严君玉不是什么傻子，侯府败落后，下面人欺上瞒下的嘴脸他也是见过的，偏偏又拿这些人没什么办法，要是被骗过去那就麻烦了。有些侯府和严家是世交更富些，但是老人都去世后，满府下人合起来骗那个小侯爷，鸡蛋都说要半两银子一个，不几年就把家业全部骗光了。太子听见敖记的教学，抬了抬头。 你这么厉害，不如也坐下来帮我看奏章。 别，殿下放过我吧，我没读过书，看不懂这些东西，再者家底也薄，经不起抄。哎，荣浩家底子厚，多抄几次也没事。 敖记推脱，荣浩听到这话，抬起脸来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可惜实在是忙得目不暇接，只能咬牙切齿地说了句敖老三，就低下头去看奏章了。要知道，要是太子暂设正事时出了差错，圣上顾念太子体面，一般是不会斥责的，照惯例一定是协理的人顶锅。敖记说抄家虽是开玩笑，但也不是没有依据的，不然荣浩不会连背上都汗湿了。 太子四个伴读，文治武功，他原不是负责这个的。荣家是王府，已有长兄袭了王爵，他只要当个富贵公子，在京中修修书，顺便充当一下朝廷和西南的纽带，就已经够格了。然而世事总是难料，眼看着到了武善附近，事越发多了起来。礼部官员直接拿着图进来，禀报安顿各国使节的事儿。太子召了个白胡子老大人过来，正是早上庆德帝踏边的其中一位，说话文绉绉的，动不动就扯上祖制。严君玉本来对胡人挺有兴趣的，在旁边也听得眼发晕。就在这时，敖季扯了扯他袖子。 走。 去哪儿？ 去吃饭，你不饿吗？ 那殿下呢？ 伴读虽然不像云岚他们要伺候太子吃了饭自己再吃，但还是要象征性的等太子吃了自己再去一边吃。敖季见严君玉不动，皱起眉头。 殿下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，你等不来的。萧衣干食听过没？周公吐哺总知道吧，执政者哪有时间吃饭啊？再说了，今天才第一天摄政，圣上都累病了，太子倒按时吃饭，别人看着像什么样子？ 敖季真是把严君玉当儿子教，什么道理都跟他讲了，偏偏严君玉还站着不动，敖季不由得要生气了。严君玉是听他话的，但是还不想走，朝太子那边看了一眼。太子正在听那老大人唠叨什么泱泱大国以礼服人的道理，侧着脸仍然是那清冷贵气的样子，十分耐烦，也看不出饿不饿。严君玉不由得有点气馁，但还是不愿意安静地走，于是略微有点高声地说了句，我去吃饭了。他这句话也不知道说给谁听的，自己也觉得挺没意思，说完就乖乖地跟着敖季走了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在他转身的时候，他身后听着礼部尚书唠叨的太子忽然轻轻地勾起了嘴角，这笑容转瞬即逝，连荣浩也没有来得及发现，就这样消失于无形。别的不说，明正殿的饭还是好吃的。太子第一天摄政，明正殿比伺候圣上还尽心些，连伴读的饭也做得十分精致。雨嫣然一边吃一边感慨， 还是宫里的厨房好，我在边疆什么都不想，就想这些吃的。 哼，好有出息的人，你说想京里的姑娘，我都看得起你些。 敖季冷笑，雨嫣然笑嘻嘻的， 哼，你以为跟你一样几辈子没见过女人？我告诉你吧，边疆的姑娘才好呢，又漂亮又泼辣，你要是敢辜负她，她能把你眼珠子弯出来当项链戴。 严君玉正吃着肉丸子，听到这话吓得一哆嗦， 这么厉害的姑娘恐怕看不上你这马槽。 严君玉现在已经知道他们互骂的狗奸和马槽是什么意思了，原是他们在宫中挂职，雨嫣然挂在上寺院，敖季挂在鹰犬处，所以互接短处。说起来，这外号还是荣浩起的，据说荣浩这家伙最擅长的就是起外号。 哎，懒得和你说。 雨嫣然又催促严君玉， 来，快吃快吃，吃完了我带你溜去胡人的使馆看看。哎，你还没见过胡人吧？我教你怎么分辨北狄胡子和西戎狼。 严君玉本来是不想去的，但是经不住他和敖季一人一边拎小鸡一样的，一吃完饭就把他拎走了。所谓的万国来朝，其实也不过是大周附近的二十来个附属小国而已，其中几个主要的胡族都是被大周穆宗皇帝打服了，易过河的，不能算属国，用两国文书上的话来说叫兄弟之邦。胡人的使馆就在皇城的东北角上，如今人还没到，只有礼部一些官员在忙活。雨嫣然也是会闯祸，也不通报，直接捡了面僻静的墙，身形一纵就上去了，干脆躺在屋顶上观察起来。敖季一看就是常年跟他一起闯祸的，拎着严君玉也上去了，踢他一脚。 啊，请挪一挪尊臀，让个位置。 严君玉懵懂地跟着他们看了一番，也不明白，只觉得胡人长得奇怪。忽然被雨嫣然戳了戳，让他看那边。雨嫣然指的那行人十分高大，比大周的寻常人还要高出一个头， 穿着胡服，头发胡须都是极茂盛的黑色，看起来衣着简单，腰间挎着的弯刀却是镶嵌着许多宝石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雨嫣然眼睛亮起来， 那是西戎的宰相兼南大王忽里舍，如果是他打头阵的话，那人一定来了。 谁一定来了？ 西戎王的长子蒙苍王子，那可是个狠角色。 有多狠？ 西戎自从他掌军后，在我边疆交战数十次，未尝一败。不然你以为圣上为什么动了和亲之念呢？ 严君玉回到明正殿，已经是黄昏时候了。敖纪和雨嫣然两个人看似冤家对头，其实最是臭味相投。两个人聊了一阵，不知道要去哪儿，竟然不带严君玉玩了，骑马到朱雀门后把他扔下，两个人自己跑了。严君玉没有办法，只能自己默默走回明正殿。天都快黑了，明正殿已经长了灯，许多臣子还等在外殿交头接耳的，见严君玉进来都悄悄打量他，又想攀龙附凤的早打听清楚他的来历，上来作揖叫一声小侯爷。严君玉走到内殿，却不见人，只有宫女。见他进来，宫女朝里面指了一指。他进来一看，桌上摆了满桌精致的膳食，旁边只有两个宫女伺候着，太子正用膳。抬头看见他， 回来了。 嗯。 严君玉应了一声，默默走到太子旁边站着。太子神色中有点疲惫，正喝粥，垂着眼睛，仍然是温柔的。喝了两口，外面小太监又悄悄进来。 殿下，户部尚书来请罪。 严君玉看见太子的眉头皱了起来。 让他好好回家养病，别操着闲心。 是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